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增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国剧830号手就位，内地破天荒拍摄火箭军题材，剧力万军， 团结一心， 顽强拼搏， 一飞冲天， 挑战自我， 突破极限， 青春无悔， 武家伟国。 星期一至日每晚8:30，港台电视31，国剧830号手就位。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 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他创作的《啼笑姻缘》开创香港粤语流行曲热潮，但这首歌原来不是唱粤语的。 初中的构思呢，没有想到去粤语那方面的，都是以为用国语唱的。那时候呢，啲国语歌声跟我们电视台唱的就不是那么多，不如找个人唱粤语啦。 星期一至五下午4:00-6:00，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节目环节《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有我李仁杰和音乐大师顾家辉的真情对话。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心理，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踏入一个新嘅月份咯，八月份仍然都系一个暑假炎炎嘅夏天。不过呢个夏天咧都好多雨水咁样吓。咁啊，今日咧就系温度系最高有32度，都仍然系好热啊。现时29度。今日嘅日子系8月2日，农历咧就系6月24日，星期一啦。清晨爽利，开始我哋节目时间，现时咧就系接近5:08啦。早晨啊！ 一声 hi， 一声 bye， 我叫你一声声，心中都是我。 低低风，细细数，心坎中都倾出美意与期待。 Love， 为你露心声，每字显出痴爱。心坎中一声声有爱已存在。 Love， 尽吐内心声，说话涌出真爱。人为你，全为你，充满期待。 未理会倾诉痴心，应不应该？ 话未会讲。相爱，人为你，全为你，奉献自在。一声 hi， 一声 bye， 我叫你一声声，心中都是爱。 低低呼，细细诉，心坎中都倾出美意与期待。 为你露心声，每字倾出痴爱，人为你，全为你，心里放开。心里面已太爱与不爱， 我的说话还未会讲， 我的心常为你而开，为你愿倾心，每日真心相爱，人为你，全为你，奉献自在。相爱，人为你，全为你，奉献自在。 汤静川、黄以嘉，一声 hi， 一声 bye 啊！而家城市人都咁样咁匆匆忙忙，好多时咧就喺你嘅系赶忙嘅路途当中。搭车啊，去街啊，边度都好啦。啊，宁愿撞到你个朋友啊，好熟嘅，可能倾多几句。咁啊，如果唔系咧，有时真系忙得滞啊。Hello， 得闲通电话啦，咁样即系一声 hi， 一声 bye 咁啊。早晨啊，而家同你讲声 hi，hello 啊，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咁啊，今日开始啦，星期一啦，又系我哋一路嘅一个即系运作开始。星期一至到星期六咧，都有清晨爽利嘅。喺礼拜一到礼拜五咧，就系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星期六嘅时候。就第五台播出的。咁总之朝头早你起身咧，擘大眼啦，五点钟嘅时候咧就会听到呢一个节目噶啦。今日咧天气方面咧，有一股西南气流咧，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概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增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 沉默的一刻，只想跟你说一次，让我讲一次，爱你你不知， 莫非心中所想跟你也相似，仍然再听一次，还愿留住这事。 And it's a miracle， 那对白突然静止，我的呼吸声音像波士，像架飞机兜圈数千次，仍没法表达心意。哈，言语不必拘束再有意，对你对你已真挚，问你是否不可以爱一次。 未可解释怎么跟你竟相似，摇动了心智，却诈不止。 悬空虚于今晚得到你赏赐，让我爱一次，时候仍未算迟。 a miracle， 那对白突然静止，我的呼吸声音像布斯，像架飞机灯圈数千次，仍没法表达心意。然而不必拘束再犹豫，对你对你已真挚，问你是否不可以。我的呼吸声音像布斯，像架飞机兜圈数千次，仍没法表达心意。然而不必拘束再有言，对你对你已真挚，问你是否不可以。我的呼吸声音像布斯，像架飞机兜圈数千次，仍没法表达心意。然而不必拘束再有言，对你对你已真挚，问你是否不可以爱一次。 开始我哋节目的时候咧，之前有合唱嘅歌曲汤静川黄以嘉嘅《一声 Hi 一声 Bye》，接住咧，刚刚呢一首都系合唱嘅，系张国荣同麦洁文合作过一首嘅作品。不过就唔似嗰阵时啊，张国荣同陈洁玲另外嗰两首咁红啊吓，嗰首即系《谁令你痴心》啊，《只怕不再遇上》。咁头先嗰首咧，你都知嘅，不过就冇嗰两只咁红，系叫做《Miracle》啊。而張國榮亦都有曾經同譚詠麟合作過一首歌，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咧？呢一首咧都係耳熟能唱噶。有啲效果啊！ 怎去開始解釋這段情？寫一首關於你的事。胡言亂語，心思教誰，仍未帶出合意志。 頭先認到啦，阿倫唱先。 假若可接觸鏡中影像，也许一切可以留得住，紫色的小盒子里尽藏着许多未了事。灿烂的点影代表丝丝爱意，随着闪闪光辉映照得夺目耀眼，幻象似的爱情始终会消失去，那幻影却一一再现我心。 闪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或睡或眠，闪匿不停。只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你会说你爱我，永远永远爱我，默默落着泪，永不改变。只怕我要说再见，我怕终于一天，再也不会再想你。如雾气，暗暗盖掩身边你，像雾里面前幻化不定，无法记起以往那刻，你怎闯进我心里？还是爱着你，曾话爱着你，你永在我心。每次我望真你。这段情，写一首关于你的诗。 大家都耳熟能详呢一首，本来是阿伦自己一个在电影的主题歌曲里面的唱的呢个《幻影》。头先听个版咧，就是同张国荣合唱的，会是有啲唔同的火花吓。当然你会觉得阿伦系当然系佢系咁嘅声，会唱翻咁样嘅风格。但加多个人落去唱咧，嗰、那个即系合埋一齐嗰个火花，嗰、那个元素又唔同咯，嗬。系张国荣同埋谭咏麟合唱嘅呢个版本比较少听，你都听到佢哋好认真咁去唱呢一首《幻影》。早晨啦、啊，听紧嘅清晨爽利，而家时间5:22啊。 风又再吹，像要匆匆吹醒我，从没有时间陪着你看每天过。 星又再闪，像你一般关心我，无用说明白你，其实你对我不错。 这段这里发生过，流神地阅读心内，同再创造情歌。一起真的不易，从这里去到真爱，这之间多少哭笑，多少风雨，才觉更精彩。一起真的不易，何以对我真对不起，一声盼望，疏不可以改，无再付一生自爱。想让你知，热爱可一不可再。能遇上，能

对难。 一啲好熟悉嘅粤语流行歌曲，听出意由系嘛？祝父话而莫怨烦，即系分飞燕，转头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警方话，本港今年上半年有496宗加密货币罪案，比去年同期上升一倍几，损失金额达到2亿1000多万。较去年同期急升超过四倍，涉及骗案最多的是比特币、泰达币和以太币。受害人年龄介乎14至72岁。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网络安全组警司范俊业表示，一名14岁中学生见到有人在网上高价收购旧钞，就主动联络买家。对方声称出价19万，但要求男学生先缴付价值8000元的网上礼品卡作行政费。中学生最终用接近50万购买比特币，再转到买家加密货币钱包，其后对方失踪。证监会表示，根据现行法例，他们只有权监管和证券和期货相关的活动。首次代币发行有机会属于公众集资计划，需要证监会批准和取得牌照，否则相关活动可能违法。城埔康县要求在指定期间曾身处九个指明地方的人士接受强制检测。昨日发现的两宗分别由美国和荷兰抵港的初步确诊个案，涉及 L452R 或者 N501Y 变异病毒株。患者在过去21日曾经在本港居住，他们曾经到过的8个指明地方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为谨慎起见，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的人士亦需接受强制检测。另外，因应一宗曾经在香港居住的非本地确诊个案，九龙塘乐苑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的人士会获视为已经遵从规定。警方表示，已为参与新冠疫苗接种的人接种共5719000剂疫苗，超过325万人已经打第一针，当中大约246万人已经接种两剂疫苗。昨日共有超过55000人接种疫苗，亦有大约27000多人预约接种时间。另外，前日有9人因为接种疫苗后出现常见副作用而送院，其中6人已经出院，1人留院观察，1人不遵从医生劝告自行出院，1人未经诊症自行离开医院。港队男子剑击队在奥运花剑团体赛得到第7名，他们以45比21大比数击败埃及，取得团体赛首场胜仗。在个人赛夺金的张家朗赛后表示，在8强不敌俄罗斯奥委会有点可惜，会将目标放在下届巴黎奥运。队中年纪最大36岁的张小伦表示，今届是自己最后一届奥运会，其余3名队友仲年轻，希望他们放眼世界，好好准备下一届奥运会。在女子乒乓团体赛，港队16强以场数3比1淘汰巴西晋级，将会同罗马尼亚争入准决赛。男子团体方面，港队直落3场不敌法国，16强止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酷热，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增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你幸福吗？ 是接纳自己，学跌一。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幸福的绕道，一齐细听梁超峰用声音细数十位走过低谷甚至死亡边缘的香港人，寻找幸福的故事。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欧阳若希，作为冠军职业赛车手，等我话你知乜嘢系驾驶嘅最高境界。一回旋处前要减慢车速，諗定出口同行车线，出回旋处前要及早打灯同礼让其他车辆，而喺螺旋形回旋处就要留意引导去出口嘅道路标记，见到有人喺斑马线上就要停车让路，开门落车前要注意附近嘅交通情况。驾驶嘅最高境界就系互礼互让，安全到达。 CIBS 港剧《港剧二》继续为你送上精彩广播剧目。 以前啲绣花鞋得大户人家有钱小姐先买得起。 喂，系咪兄弟波先？嗱，我哋听日就一齐元孝星中路 买有港马，买有港港，唔系讲跑马，系讲马来西亚。 正当你过关嘅时候，海关人员咁样问你 ：Sudawek Singapalum， 其实就系问紧你打咗疫苗未啊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送你。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咁呢排咧，大家忙啲咩咧？多数咧都系睇住呢个电视吓，咁啊喺即系呢个奥运啊咁艰难嘅情况之下咧，已经推后咗一年咧，都系可以如期举行咧，其实都好难得。咁所以咧，好多朋友咧都会系选择咧，都系睇好多啲嘅奥运嘅节目。就算平时冇留意啲即系运动嘅朋友咧，都会有睇啊吓。咁啊，我就要有睇一啲比较自己中意嘅项目啦。有啲即系你系四年一届先睇到嘅，尤其是跳水。寻日咧就跳水咧，哇！其实寻日系个女子跳水啦，男子嘅就好早都有跳咗啦。咁一睇跳水咧，其实觉得哇，真系人哋落咗几多年功夫啊！喺呢一下即系嗰少少。即系十零廿秒到唔上下时间，可能都冇添啊！啜几个关斗咁样，咁啊落咗水，哇！但系要练几耐咧？哇！不过见到佢哋嗰啲，嗰啲动作啦，系咁纯熟啦，咁优美，咁靓啦，唉！真系唔系由细到大练啊，边有咁样嘅功力出到嚟啊？咁睇住每一个人其实嘅努力，运动员嗰个嘅背后啦，嗰种辛酸啊！一日要练几多个钟，练得好就好啦，练得唔好又俾教练闹啦，肯定自己嘅心又系好唔舒服。呢啲日子经常都咁样面对，所以咧运动员嗰个心智咧，其实系比较即健康嘅。佢哋知道失败咗再嚟过，失败咗再嚟过，永远唔要见呢个失败，我哋要见成功。咁呢个都系我哋做人嗰个嘅方向啦。是啊，有啲嘢你想成功想得到嗰啲嘢，你唔经过艰辛嘅路途就攞唔到啦。但係运动员嗰个生涯就真係极之辛苦。嗰面金牌哇真係係嗰一刹那呢攞咗之后呢好好高兴。但係若嗰时候又点呢，其实都系曾经拥有咁。但呢个就系啦，你当时嗰刻嘅时候呢、这个系你个目标，你就要去做啦。咁跳水又好睇啦。咁寻日睇女子组啦，你见到个冠军嗰个啦，即系金牌同埋银牌都系中国包办。咁睇到攞金牌嗰个咧，佢好沉着应战。但我哋睇，即系我自己咧睇嘅时候都好紧张，哇！千祈唔好失手啊！有时啲嘢讲唔埋噶嘛。但系咧，你见到咧，其实好多嘅运动员咧，佢哋都系沉着应战，亦都好充满信心地去完成佢嗰个表演。就算你话最渣嗰个咧，其实都好叻噶啦。 哇，真系你做啊！好多时我哋就一弹，哎，搞错啊！甚至乎如果你失手嘅时候，就笑人失手。其实我又觉得唔应该。其实失手个个都好惨噶啦，苦练咗咁耐，喺呢一下呢一、這个位嘅时候，咁系应该要去安抚佢先系嘅。咁啊嗱，跳水啦，游水啊更加好睇啦，今年仲精彩啦，香港好开心啊！系呢个何诗蓓攞咗两面嘅银牌，又有张家朗攞咗呢个一面嘅金牌，亦都见得到嘅，真系原来喺攞咗金牌之后咧，整体上嘅气氛咧，香港咧啲人都聚精于去睇呢个运动啊，睇佢哋个表演啊，系睇电视新闻片都有讲啦，咁而都希望即系凝聚呢一种力量。是由小朋友来讲自小去教育他有一个运动培养他有一个运动他有一个目标进发他可以去怎样去争取成功。其实在他的成长路途里面有这一样令到他去即 occupy 了他的时间的时候他可能就没有那么多其他杂念了。专注了一样当然都要专心读书了这样他的成长路应该都不差的了。 豪气比天高，只求能全兼到，去明谁愿得到，江湖独笑傲。谁引导？恩仇埋在心里，黯然泪满头。谁引导？恩仇埋在心里，黯然泪满头。恩仇埋在心里，黯然泪满头。 呢一首呢就是电视剧《一剑震神州》的歌曲啊，郑少秋《一剑震神州》。剑击啊，谂起播咩咧？啊，听翻呢首歌都几好听啊！剑击咧就可能以前大家都会知啊，有咁样嘅即系玩意，但系就可能冇认真咁去睇。自从咧我哋有香港嘅选手啊，嘉朗张嘉朗啊攞咗金牌之后咧，啊真系睇啲嘢系唔同啲嘅，好似你会集中啲睇，又好有兴趣咁去睇。咁继续睇，寻日咧就有一个系佢哋有四人嘅一个。叫接力赛咁样啦，咁就睇得到就另外一个啦，咁大家都熟悉㗎啦，如果你有睇电视剧亦都之前有报道过呢位系童星开始嘅吴乐宏，佢就又系其中一员去接打。啊，原来佢都打得唔错㗎喎，我觉得佢系即係我用三个字形容佢，快、狠、准，啲嘢去得好狠，好好即係个手嗰、那个嘅剑呢一声好闪得好快咁样。咁估唔到，亦都系佢个成绩喺佢嗰个回合咧，都攞咗好多分啊！咁好多人就话：哎呀，早啲派佢即系出打头阵，可能好啲嘅分数都高。不过咧，佢事后被访问咧都好谦虚咁讲，其实咧就系、是、自己都系比较后辈啲啦。咁啊，冇咁大压力啊。如果我唔系好得嘅时候咧，啲师兄帮我攞分啊咁样。实际上咧，佢都成绩唔错吓，几谦虚。做运动员好多都系咁吓，其实几谦虚嘅。咁呢、這个吴乐宏咧，其实喺三岁嘅时候咧，已经系做童星噶啦，都系叻仔啊。咁原来时间真系过得咁快，睇翻佢以前一啲嘅作品，佢最初就系心花放开始啦，后嚟喺《宫心计》啊，仲记得嗰阵时吓睇《宫心计》啲宫廷戏，咁眨下眼就咁多年啦。喺《宫心计》里边咧，佢就做系陈豪嘅童年啊，咁又其后就有《公主驾到》啊，有《谭情说案》啊等等嘅好多戏啦，四个女仔三个巴咁都有佢做。之后咧就唔做啦，因为其实可能去到啲尴尬年龄，同埋都想专心去读书啦。咁嗰阵时咧，佢就退出呢个圈啦，开始系向呢个职业剑手嘅方向发展，亦都系入到一间好好嘅大学，系去读翻佢嘅书。喺读书嘅同时，亦都发展佢嘅爱好。咁喺另一条路咧就发展。咁今届见到佢咁好成绩，咁人个人又仲咁年轻吓，而家先至系21岁仔嘅时候，喺呢个运动场上仲有前途一片光明嘅道路啊！继续向前，不后退。 往前往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遥遥远路莫怕他，重重障碍莫怕他，人人礼行礼智不掉眼泪。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遥遥远路莫怕他，重重障碍莫怕他，人人礼行礼智不掉眼泪。 乘风破浪，系渡尽嗰种，我哋系即系向前不后退， 历尽艰难咧，都唔怕吓，继续向前往啊！乘风破浪咁喺翻呢个运动嘅项目里边，呢个风帆系最紧要啦。喺96年嘅时候，香港有个零的突破，就山神系攞到呢个金牌。咁跟住其实咧，都见到以后都有好多运动员去努力去做嘢，但系未必系每一个人都攞到奖。不过就系喺嗰个过程里边，其实自己知自己事，总之超越咗自己嘅成绩咧，你就会好开心噶啦。正如睇见今届嘅何思培，佢好平常心咁样，个人都好可爱、好纯真咁，又唔系将嗰个比赛嗰个得失睇得好紧要。当然唔系话你唔想攞奖，一定会想攞，但个心态即系佢读心理学咧，都系讲得到嗰种就系、是。人是在这个即是有 80% 是心理质素很重要。当你比赛紧的时候，其实你那个体能你的力量是 20% 的，心理质素是占了很高。如果你那个心理质素很好的时候，件事都能够容易成功。而他亦都是很谦虚的样子，继续努力向前去，乘风破浪。刚才呢就是杨思替好行嘅一首歌，以前嘅一套电视剧集嘅歌曲，估唔到攞嚟喺日后咧，其实好多时咧，或者好多同事咧，都会攞呢首歌嚟播，又短又好听，又有一个奋斗嘅精神。时间5:10啦吓。今日系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雨，天气炎热，最高32度啊。 最漫长竞赛，看不清终点与赛果。信一生永远跑，不管最后结果。 坚持啊！ 压力如暴雨泼不熄，心中那圣火，内战力从没有离阻。 坚持的意义。 输及其破绽，看不出之后人什么，对得起困局磨练我，痛苦算什么？心态变成荒诞，是成真的我，用血汗燃亮这。赢了我信念， 起得奖更自豪； 赢了我态度， 输得起也是好。 成功的激素，由挫折制造，从低位挣扎，不低头是最高。能拼到最后， 不枉这无时步。 留到了最后， 坚守比最美好。 阳光给拥抱，还有我再度。永远未能预告，要是无力了，记起我很坚强最初，直追不那痛楚，艰辛锻炼结果，最坏时状态眼睁开不可以去躲，没气力还是有断。赢了我信念， 比得奖更自豪； 赢了我态度， 输得起也是好。 成功的激素，由挫折制造，从低位挣扎，不低头是最高。能拼到最后， 不枉这无时途。 留到了最后， 坚守比最美好。 阳光中拥抱。斜坡也许比空荡平地多，以主观价值投入过，而不计成果。挑战过去的我，练成今天我，旧纪录还是会打破。崎岖中更自豪，输得起更加多，比起这无时途。 这首歌咧喺呢排更加行啦吓，呢个系东京奥运嘅主题曲啊，咁啊坚持的意义啊。

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哇，原来嘉兴哥打 golf 好叻噶！ 你知唔知咏梅姐郑咏梅而家好中意玩瑜伽轻松下？ 粤剧年轻演员谭咏麟喺后台系大家嘅开心果，讲嘢冇事停。 仲有杜永森啊，你一定睇唔出原来佢好中意煮嘢食噶。 八月四号开始，逢星期三下昼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全新制作，越讲越 chill。 由钟真真、黎晓君同你欣赏舞台背后嘅粤剧演员。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吓，呢一排咧嗰个运动热潮好紧要吓，会唔会都掀起咗，即系令到你觉得嗯，我都要多做运动啊！做运动真系身体好噶嘛，成日都咁讲，运动能够预防百病，令到自己身体强壮。咁呢排睇奥运咧，亦都因为时间上啊，冇乜时差啦。以前如果喺一啲欧美嘅地方咧，有时你又要半夜三更去睇啊咁样。咁咧喺呢一次咧，就系喺一个亚洲区喺呢个东京嗰个叫举办咧。就非常好啦，啲时间系我哋都系叫做喺我哋唔需要去挨更抵夜嘅情况之下去睇，咁而喺暑假期间咧，亦都可以俾小可以俾啲小朋友咧睇多啲，令到佢可以影响多啲，等佢有啲即系运动嘅细胞出咗嚟啊，好想去有份热诚，好想去学啊，俾一样运动佢去学下咧好。咁我谂而家最多人拣啊，剑击同埋游水系嘛，其实无论咩运动都好，都系拣自己适合或者有兴趣啦，然之后朝住个方向去做。我哋唔一定话要系哇，我要点样系即系要参加奥运。就是、以前何诗培听翻佢嘅第一个师傅启蒙师傅讲，就话佢细细个咧就系、是、已经嘅志愿就系话我要去能够奥运参加比赛。估唔到细个都咁有方向吓，有时你会觉得啊，你个豆靓，噏嘅啫。原来即系而家系三廿零年后咧，就事实证明咗一切。咁但系咁样，我哋都唔需要逼我哋嘅小朋友嘅。你觉得佢系有兴趣，而且话或者慢慢佢真系走出个方向咧，就自然行到佢嘅路嘅。总之喺初头嘅时候，俾佢试下先啦，培养佢呢一个运动嘅心，起码咧都对自己身体健康好啲吓。而家时间咧六点十二分啦，今日咧就系八月份开始一个新嘅月份开始。一阵间我哋嘅嘉宾咧就系阿 Dan 叶君尧，咁啊钟志光呢排咧系啦，佢一路有上个月都同我做节目，亦都系要忙紧奥运啊，嚟紧佢都好忙啊。奥运之后有残奥啊，跟住又全运会咁嘅样。咁啊，睇睇今日天气情况咧，就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最高温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噶。今日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增多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八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这个时间呢，在我身边呢就是 Dan 叶君尧了。早晨啊 Dan。 早晨啊子，早晨各位听众。 哇，这个炎炎的夏天啊，八月份学生哥都放紧暑假了，哇明天是暑假嘛。 嗯。 哇，即是大家要记住 要预防中暑啊！啊，啲天气真系热到不得了嗬！ 见到个暑字啊，已经感觉到系好热啦吓。其实踏入八月咧，香港仲系非常之热啦。咁六月尾咧，嗱，身住喺温哥华嘅妈妈就话我知啦，哇，嗰度嘅温度咧系创历史新高啊！ 几多度啊？ 44度。 哇！喂，我哋香港35-36度咧，都热到嗌救命噶啦嘛。 系啊， 咁44度点算啊？好热噶。 不过嗰度嘅夏天咧，同香港系有啲分别嘅，就系嗰度咧好干燥，除非你做剧烈运动啦，身体咧流出嘅汗咧会立即蒸发嘅，咁就舒服啲，冇咁湿立立。咁啊，始终系44度啦，佢都要去超市咧买啲西瓜嚟食咧，降一降温嘅。 嗯，咁啊系啊，你阿妈都系一个好叻嘅家庭主妇，同埋咧，你知啊，女人咧照顾晒屋企嘅人啊嘛。边个需要啲乜嘢咧？就系喺晒佢个脑海里边啊嘛，所以你妈咪啊，就算身在温哥华咧，有好多时咧都打电话翻嚟叫你哋喂小心啊，食多啲乜嘢嘢。 系啊，因为摇佢哋操控我哋。 私下咧，其实咁讲，我就成日都同阿 Dan 嘅妈咪倾偈嘅。吓、好啦，讲翻咧就系话咧，即系食西瓜系降一降温啦。呢、這个我都中意。哇，西瓜嗰啲爽口多水咧，真系可以解渴啊吓，消暑啊。 系啊，成个人系舒服好多嘅。 嗯， 而今日咧，我就要同大家介绍下咧西瓜5000年嘅历史。 系哇，点解会谂起系讲西瓜5000年嘅历史作为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吓 啊，其实每一年咧踏入夏天咧，五月尾开始啊，超市咧一有西瓜卖咧，我就保持住个雪柜咧里面一定有西瓜嘅，因为咧通常出完街咧就身水身汗啦，翻屋企咧冲个冻水凉，就一边吹住冷气咧，一边食冰冻嘅西瓜咧，感觉系好正嘅， 好舒服。仲要西瓜咧，可能系成个切开一半捧住嚟， 系攞个匙羹咁样滗喺度食咯， 系 啦， 系啊。 嗱，除咗满足食欲啊，我都想满足下求知欲，我想咧知道咧西瓜嘅历史啦。咁上网揾下资料，咁啊俾我揾到咧两个网页，分别由咧科学媒体网站咧。同埋大学嘅农业部撰写嘅，有权威有公信力，咁好嘅嘢梗系要同大家分享啦。嗱，西瓜带俾人类快乐，受益者咧唔止系现代人噶。19世纪咧嘅美国作家马克吐温都好中意食嘅，佢曾经咁样写下咧呢句名言嘅： 西瓜系呢个世界众多奢侈品之首，亦都系得到上帝恩典嘅生果之王。如果你食过西瓜，你会知道天使食乜嘢？ 嗱，第一个要分享嘅网站咧，来自 National Geographic 国家地理杂志。 冇错啊！嗱，呢篇文章嘅作家咧 ，Mark Strauss 啊，咁我简称佢做 Mark 啦。 嗯， 佢引述咧以色列农务研究所嘅园艺家 Harry Paris 啊，咁 Harry 咧花咗好多年咧追查西瓜嘅历史啦，包括古希伯来文嘅著作。古埃及嘅陵墓工艺品，仲有中古时期插图啊，三个方向嘅研究咧，有助佢咧推论西瓜5000年来嘅演变。 咁西瓜嘅起源喺边度咧？吓 嗱，首先呢篇文章嘅作家 Mark 就指出啦，科学家咧一致公认咧，西瓜嘅始祖系来自非洲，之后就北传啊，去到地中海国家，之后散布整个欧洲。咁一提到非洲咧，好多人咧当咗系一个 country。國家其實咧，非洲係一個 continent 大陸嚟嘅，成日話非洲非洲，阿 Mark 就話啦，西瓜嘅發源地咧，究竟屬於非洲嘅邊一度咧？西非啊，南非啊，東北非咧？ 係咯，咁啊，非洲嘅邊一度啦嚇？ 嗱，答案咧係整個非洲大陸啊！嗱，佢引述園藝家 Harry 就咁話啦， 西瓜嘅來源早已經被世世代代嘅分類學家搞到亂曬。18世纪，佢哋求其将西瓜分类，本身嘅名都改错。 嗱，依家西瓜嘅英文咧就叫做 watermelon 啊嘛。咁学术名称咧由两个拉丁文组成嘅 citrus lanatus。咁前者代表种类，后者就系名称啦。嗱，西瓜嘅拉丁名称嘅第二个字 lanatus 咧，意思咧系解作毛神神啊，好多毛啊。而 Harry 咧就话呢个拉丁字咧原本系形容另一种瓜嘅，而呢一种瓜咧喺南非种植嘅瓜咧，一直被以为系西瓜嘅始祖。 咁最后嘅结论系点咧？吓 嗱 ，Harry 就指出咧，佢已经揾到证据啦。4000年前嘅埃及人咧已经开始种植西瓜， 远远早过咧南非嘅。而另一个以为系西瓜嘅始祖咧，系西非嘅月姑士瓜。咁 Harry 咧就话咧，人类咧一直种植呢种瓜咧，系因为系食得嘅种子。 嗯， 呢种瓜咧嘅肉咧根本冇人食嘅，完全唔似西瓜，所以唔会系西瓜嘅始祖啊。而 Harry 认为咧，现代西瓜嘅真正祖先咧系来自东北非嘅一种瓜，喺苏丹咧就叫 Gurum， 埃及咧就叫 Gurma。咁而呢两个国家嘅街市咧，今日咧仲买到嘅。 嗯，嗱，咁西瓜嘅来源咧，阿 Danny 就讲咗啦。咁最早出现喺人类文明又系几时咧？ 嗱，人类食西瓜咧已经有几千年历史啦。因为有考古学家咧曾经喺利比亚一个五千年历史嘅位置咧，就揾到西瓜嘅种子同埋其他生果组织啊。而超过四千年前咧，古埃及皇帝忒T.U.T. 咧，佢嘅古墓里边咧，唔单止揾到西瓜嘅核啦，仲有描述西瓜嘅壁画，形状咧唔系野生嘅圆形，而系椭圆形。 椭圆形即系我哋而家咧喺超市咧都买到嗰啲嘅吓。 吓，冇错啦。嗱，椭圆形嘅西瓜咧，表示早喺四千年前嘅古埃及人咧，已经识得将呢啲西瓜配种，由圆形变成椭圆形。 喂，咁阿 Dan， 我又覺得咧嚇，即係未成功配種嘅森林西瓜咧，一定係皮又厚啦，冇咁甜啦。咁點解古埃及人認為呢一種圓形西瓜係值得將佢改良配種咧？嗬？ 嗱 ，Harry 咧就話答案好簡單，因為多汁啊。即使咧原始野生嘅圓形西瓜咧，本身已經有好多汁啦。如果咧放置喺阴暗处啊，一个西瓜可以摆好多个礼拜或者甚至几个月啦，都仲食得。而喺干燥嘅季节咧，西瓜咧就特别有用嘅。所以古埃及人咧十分重视西瓜。至于陵墓揾到嗰啲西瓜壁画咧，就暗示咧嗱，进入阴间啦，要去好远嘅旅程噶。咁咧要带备足够嘅水源系必须嘅。咁所以咧，西瓜咧系陪葬咧最理想嘅生果。 哇，咁四五千年前嘅古埃及壁画之后，西瓜又再几时喺人类世界出现呢？ 嗱，要去到公元前二千年啦，西瓜咧开始出现喺人类嘅文字世界，包括医疗笔记啦、旅游游记啦、食谱，甚至宗教典籍嘅。咁 Harry 咧好小心咁咧比较各种嘅古典著作啦，就推断咧西瓜喺古代嘅名称咧同埋用处嘅。 咁佢会追查边一个时代嘅典故啊？ 嗱，公元前四百年至到公元六百年。当时咧有文字记录西瓜咧系由东北非咧传到地中海国家嘅。 西瓜能够传到去远处，一定有佢嘅价值啦，嗬？ 啊，做生意咯，嗱，透过贸易同埋以物换物啊，西瓜咧成为好受欢迎嘅商品啊，因为又长又艰辛嘅经贸旅程咧，西瓜提供水源，而古希腊医师咧希波克拉底啊就称赞西瓜嘅疗效啊。发烧啊，又或者出现中暑嘅迹象咧，摆啲西瓜皮，即系有果肉嘅部分咧，黐住个额头就可以降温噶啦。 而家就话我嚟美颜添， 系咪？ 系咯。咁 Harry 咧，佢系咪仲有研究希伯来文啊？吓， 当然有啦。佢本身系以色列农务研究所嘅园艺家啊嘛。咁佢翻查用希伯来文写嘅犹太法律手稿啊，就发现咧西瓜咧被列为其中一种食物咧。必须派俾神职人员同埋穷人。 Harry 咁丰富嘅西瓜典故研究，系咪上网咧好容易揾到噶啦吓？ 好容易，只需要输入 Harry Paris， 即系 H A R R Y P A R I S 啦，再加上 watermelon， 咁啊见到国家地理杂志嘅网站咧，嗰、那个就系噶啦。嗱 ，Harry 咧只系讲西瓜远古嘅典故啦，后期少少咧仲有另外一个网站咧作补充嘅。 咁系边个网站啊？ 嗱，美国嘅 University of Missouri 密苏里大学农务管理学系撰写嘅，咁其中提及咧，公元七世纪嘅印度咧已经种植西瓜噶啦。 咁几时先至去到中国咧？吓， 大概系十世纪。 咁欧洲咧？ 十三世纪啦，嗱，摩尔人咧就透过伊比利亚半岛，即系今日嘅西班牙、葡萄牙，就将西瓜咧就带入欧洲嘅南部。 咁十七世紀歐洲咧，尤其南面啊，即係比較温暖啲嘅地方咧，已經好廣泛咁咧種植西瓜噶啦。而歐洲殖民統治者啊，亦因為販賣非洲黑奴咧去美洲。1576年咧，美國加州咧就有農場種植西瓜啦，而當地嘅原住民，即係嗰啲印第安人啦，亦都將西瓜種植咧擴闊到去咧呢個密西西比山谷嘅，同埋佛羅里達州嘅南部。 哇！估唔到西瓜亦都隨住殖民人口遷徙，由中東咧就傳到去中國啊，同埋北美洲啊， 嗱，幾百年前西瓜就傳到世界各地嘅大概路線咧，就不斷被發掘啦，有待考證啦。但係我好肯定，以前嘅西瓜咧，一定冇而家嗰啲咁甜、咁多肉同埋咁多汁嘅。 點解你咁肯定先嚇？唔通呢兩個網站都有研究過？ 哦，唔係喎，嗱呢樣嘢咧係我親眼見嘅。嗱，每次去歐洲嘅博物館，不論係英國、法國、德國、西班牙，亦或瑞士咧。十七、十八世纪嘅静物画， 咩先？静物画即系咩 啊？即系主题咧，喺一张台上面咧，摆满生果、蔬菜同埋食材嘅。嗱，印象中咧，嗰啲画描述嘅西瓜咧，同而家嗰啲完全唔同嘅。 点样唔同先？ 嗱，十七、十八世纪嘅西瓜咧，深红色果肉咧，其实唔多嘅。冇咁甜，白色嘅果肉咧，佔嘅比例咧接近一半， 哇， 甜極有限啦。 咁啊係啊，真係唔方好食。咁十七世紀比較代表性嘅畫作，咁如果聽眾好有興趣咧，又想睇下嘅話咧，喺網上嗰度都揾唔揾到咧？ 可以嗱，上 Google 咧輸入畫家嘅名 Echo， 呢個就 E C K H O U T， 再輸入 watermelon， 咁就揾到噶啦。 嗯， 你會深深感受到咧。現代人食到嘅西瓜咧，又紅又多汁又甜，好似幸福過咧以前嘅人嘅。 哇！即係提起都好想食啊！而家嗱，講開又講啦，幾十年前咧喺香港買到嘅西瓜咧，我記得咧好多核噶。食嘅時候咧，你真係要揸住個碗啊！即係誇張啲講嚇，咁啊，即係要吐咗好多核出嚟噶嚇。 嗱，關於今日咧比較普遍嘅冇核西瓜咧，又要翻去咧密蘇里大學嗰個網頁啦。佢就指出啦，五十年代 USDA 美國嘅農業部咧有份研發冇核西瓜嘅，而呢個品種咧就叫做 The Gray Melon from Charleston， 來自 Charleston 嘅灰色西瓜。咁七十年後嘅今日咧，呢款西瓜咧亦深受農夫歡迎嘅。 點解咧？ 因為容易種，嗱對抗病毒嘅能力咧又高又好味啊！嗱呢個網站咧亦都綜合咗咧關於西瓜嘅要聞，麻煩阿錢幫我讀出嚟啊！ 第一個被記載種植西瓜嘅發源地係接近五千年前嘅埃及，西瓜含有極高水分，早年嘅探險家依賴西瓜為主要水源。根據健力士世界紀錄。世界上最重的西瓜来自田纳西州，重达 350.5 磅。在日本已经成功研发正方形西瓜。一个正方形西瓜售价是由600至800港币不等。全世界96个国家种植超过1200种西瓜。全世界西瓜产量最强劲的国家是中国。美国只是排第七。德萨斯州一个庆祝活动曾经记录过吐出来的西瓜核最远的距离是 75.2 尺。 哇，咁都有得比较啊。嗱今集嘅清晨爽利呢分享咗呢两篇网上文章就讲西瓜嘅典故啦。 嗯， 如果要上网搵佢哋呢分别输入 Mark Strauss,MARKSTRAUSS, 加上 watermelon, 仲有密苏里大学嘅 watermelon a brief history, 西瓜简史咁就得㗎啦。 好諗啊听过呢个西瓜嘅历史啦。真係好想一路食西瓜就一路听一首阿 Danny 介绍嘅歌系咩歌呢 一首爵士樂叫做 Watermelon Man， 咁啊來自美國嘅鋼琴家 Herbie Hancock 啊，旋律輕快，節奏咧就跳躍，一邊聽就好想揸住一片西瓜咧，一邊射一邊跳舞噶啦。 哇，好寫意 ！Watermelon Man， 希望大家中意啦。 Watermelon Man 嚇，咁啊唔該曬阿 Dan 嘅呢個好介紹先，下個星期一再見你啦嚇。 Yeah， 拜拜， 拜拜。

今届剑击赛事全部结束，稍后的东京奥运直击会总结剑击队的整体表现。 消费券计划昨日展开，已经登记的合资格市民昨日开始都可以拿到首期的2000元，市民都是似乎已经想好了怎样去用这2000元的了。而商户和食肆方面亦都做好准备，方便市民使用消费券帮衬。详情是怎样一阵讲下。 今年上半年涉及加密货币的案件近500宗，比去年同期增加一倍有多。